Hello,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我哋逢星期五晚九点钟，今日迟咗少少，因为有啲问题发生咗啊。咁嘅历史启示录啊，有我荣少，同埋今日咧，唔好意思啦，今日无头查理咧，就因为工作关系咧，就赶唔切嚟啊，哇，好腾，好腾能喎，即系我哋好频能，搞到搵咗Albert 过嚟帮手啊，搞呢、這个。 我分别咧，在于我好多头嘅。 有头 啦， 有头嘅 系啦，眉头啊、膝头我咧好多头嘅， 系啊，上下身都多头啊， 系嘅， 系啦。咁啊，咁啊 ，Albert 嚟啦，咁啊，讲讲呢个我哋嘅历史启示录啦。咁啊，其实 Albert 对 我哋今日个题目系咩咧？ 我哋讲一讲个题目啦，难倒人性历史游。 OK， 难倒人性。 我都曾经咧系沉迷过赌博嘅，其实 赌博呢啲嘢真系 男人，我谂点都有试过下嘅。 系啊，赌博呢家嘢咧，其实都几害人噶。不过咧，今日咧，我哋个历史游咧就带大家游历一下，由赌博嘅缘起到最尾赌博 发展到今日， 发展到一啲灾难性嘅演变。咁咧，我哋会慢慢啊一一去倾啦。咁、其实咧，我想讲咧，就是、Albert 咧对于呢个历史咧都好熟悉嘅。 哇！我真系浅薄过你好多好多。 我咁讲啦，嗱，头先我哋喺出边咧知道咧阿毛头嚟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嗱林咧都喺度第一对稿咧都好快咁咧就掌握到好多我哋嘅 point 啦，即系啲要点啦咁样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咁我哋讲一讲啦。咁、今日咧，我哋第一节咧就讲一讲咧。赌博嘅起源啦，咁通常都第一次都系咁噶啦，荣少做节目都系咁噶。 最初开天辟地嗰阵时咧嘅赌博咧，最初嘅赌博系点嘅样 嘅？系啦，其实赌博咧本身咧就唔系一开始就有嘅，通常咧我哋有个发展嘅时序嘅，佢最多咧同一样嘢占卜有关嘅。 哦， 系啦，占卜咧最初嘅时候咧，佢哋因为好多事，对于一啲事情啦，对于佢哋透过啲迷信活动啊，因为佢哋好多时人生我都系好惊噶嘛，唔知道下一步点做嘅时候咧，就会对一啲不确定嘅嘢咧，就希望得到神嘅启示，得到 选择。矫枉过正啊嗱。你话你话赌博系由占卜出嚟嘅，咁而家咧，人哋有啲人去赌博嘅时候咧，又问翻占卜嚟啊赌，喂，究竟买边？系咪一啲嘅 好混乱？ 好混乱， 好混乱啊！所以咧，有啲嘢咧就系因果、因果、果同因咧就分唔开嘅，因为佢哋有个关联性喺度。所以咧，赌博同埋占卜呢两兄弟咧，永远都黐埋嘅。 系啦， 你讲冇错啦，古代因为有占卜。先至发展咗，衍生咗赌博呢样出嚟。而家就赌博又调翻转头问翻占卜，系啊，呢样嘢系好神奇。 究竟买乜嘢？ 其实中间就系因为烂赌人性咯，系啦。好啦，咁好啦，咁其实咧呢个其中一个我哋叫做赌博嘅一个发展嘅起源啦。咁、其实咧第二个起源咧就好得意嘅，就系、是、玩游戏。 系啊，佢本身而家赌博都系个 game 嚟噶嘛 ，game 嚟， 英文都叫 games 噶。 系啦，游戏。咁点解会有游戏发展？就是、因为你原始社会到到慢慢个社会体制成型嘅时候咧，就会生产力咧慢慢提升，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当你生产嘅产业啊， 有或者 产物啊有剩余嘅时候咧，咁。有嘢喺度，有物资剩喺度，点样咧？就透过一啲游戏咧，而令到佢哋将呢啲 再分配啦， 再分配。其实呢啲咪真系赌注咯。 系啊， 咁透过咁样咧，而带出个刺激性，希望咧，佢哋过日子咧更加之开心嘅。 系啦、啊。即系好似一啲血腥啲嘅就系罗马斗兽场啦， 系啦系啦系啦， 人同兽斗嘅时候买作主， 曾经何时我都做过呢一节，即系集嘅，即系罗马斗兽场嘅节目。不过咧，我哋历前啲历史启示录啦，我重新再包装或者重新用唔同角度咧，会做多次，我觉得好有意思嘅罗马斗兽场。 冇错， 好啦，咁咧，但系相传咧又有个我哋叫做历史嘅考究啦，其实呢个都系传奇时代嘅嘢啦，就呢个夏桀啊嘅宠臣咧，阿乌巢咧就发明呢个赌博。是一个游戏开始嚟嘅。 最初佢系点样赌嘅咧？ 其实都无从考究啦，佢哋都话好多唔同嘅赌博形式。不过最重要一样嘢，呢一样嘢我哋都系喺我哋揾资料嘅时候咧，都系发觉其实佢哋都讲呢个系一个相传啫，咁都未必系坚嘅。不过有个咁嘅讲法就 系、是，就系呢条友就系呢条友啦。 阿乌巢发明赌博，其实咧点解话乌巢发明赌博就系因为夏桀咧本身都系一个比较暴戾嘅 君主。 OK， 咁变咗就一定 要讨好佢嘅时候咧，用呢个最好啦。 啱啱你讲中呢一面嘅调翻转头，就系话咧，当一啲朝代嘅更替或者朝代有啲坏嘅君主出现嘅时候咧，就一定会执取一啲恶名嘅污名，即系话污名化佢，即系话佢啊，因为烂 妖魔化啦，而家 妖魔化系啦，佢个宠臣啊，就系、是、嗰个人咧，阿乌巢咧，搞到咧佢就好难倒，所以咪 不鸟生啊， 系啦，就系、是、一个借口嚟嘅啫。咁、其实讲以上咧。是人哋系人类咧，对于不确定性嘅结果咧嘅事情作出选择，就系占卜啦。 系 啦， 明白 啦。好啦，咁好咯。咁其实讲起占卜呢样嘢咧，系边个朝代最盛行咧？ 应该都系隋朝，唔系即系嗰个叫咩啊？当年阿纣王 系啦，中啦，就系、是、商。商朝咧就系个占卜系好盛行噶，嗱盛行到咩地步咧？就系、是、咧根据咧慎子嗱，佢以前有啲记载嘅书啦吓，嘅威德篇啊，有记载咧就系、是、咧故思归所以立功息也，嗱呢句说话点解咧？故思归即系以前用一啲叫草，嗰啲草咧叫丝草啊。咁嗰啲丝草我嚟做乜嘢咧？我嚟嗱，我去一张图先，去龟甲先，龟甲嗰度。 系唔该，龟甲嗰张图，龟甲一。 系啦，龟甲一，好啊。得，慢慢系，佢我都讲啦，又嚟讲啦。系唔紧要，问题不大嘅。嗱咁咧，其实佢哋嗰个占卜咧，最多系用呢个龟板就是、做占卜嘅。点样玩法咧？就系将龟板就用啲丝草嚟烧下咧，你知啲龟板咧会爆裂嘅，系啦，爆裂嘅，啪一声爆嘅。咁烧嘅时候咧，都系爆嘅时候咧，就根据爆啲裂纹啊，裂出嚟嘅纹咧，就去推测嗰件事情嘅发展。对于我哋现代人嚟讲咧，你觉得点睇啊？ 佢呢、這个嗱、有一间公司叫甲骨文啦，应该都系差唔多嘅理论嚟到衍生出嚟一间公司啦。 好、哦，佢龟甲一， 龟甲版个龟甲一嗰、那个，嗰张图啊，龟甲一 系啦。 系啦，系啦， 谢谢你。好，咁咧嗱，当中咧，你见到咧啲龟板咧有啲裂纹咧，其实系烧出嚟，系啦嘅裂纹嚟嘅。 但系好即系好难想象咧，中间嗱，你见到三角形啊，一画咧呢啲咧系裂嗰啲裂纹裂出嚟，好似系雕刻雕上去咁嘅样。 冇错啦 ，Abby 讲得冇错啦。其实当中咧好多嘅雕塑嗰啲咧就系我哋叫甲骨文嘅始祖， 系后期先再雕上去啊？定系真系佢裂开就系咁嘅样咧？ 哦，唔系噶，佢侧边嗰啲雕。雕上嗰啲真系文字嚟嘅，其实早期嘅文字咧系同占卜有关嘅，都系其中一个源流嚟嘅，系啦，因为文字最初嘅起源咧系想透过一啲符号系同上天沟通嘅，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文字嘅起源嘅一个开端，系啦，好啦，即系中华文字啊，咁好啦，咁我啱啱讲翻嗰句啦，话系啦，咁啊用啲草嚟烧啲龟咧，我嚟做乜嘢啊？就系话大家开会倾一啲国家大事嘅时候咧。就冇共识㗎嘛，嗱你又讲呢样我又讲呢样，哎大家咪嘈啦，返嚟。好啦，返嚟係啦。咁大家唔好嘈啦，烧一烧个板白完之后呢。 係啦，等佢决定啦。 等佢决定啦。 哇，咁即係嗱，其实呢嗱纯粹我自己意见啦。即系嗰啲君主嗰啲军人咧就好蠢嘅，佢俾只龟决定，大佬，俾龟决定啊，大佬。 所以 exactly 即系唔好讲英文啦，所以冇错啦，你讲 系啦， 冇错啦。所以咧，佢就用呢一样嘢咧嚟做一个叫做公式，即系大家唔好争，唔好嘈啦。所以咧，亦系因为咁样咧，佢哋呢个朝代咧太迷信于占卜，所以所有国家大事都系咁搞嘅时候咧，就令到啲 就好容易灭亡。 啲政策咧就错误方 向，系啦，变咗龟政策啊，其实。 啊，比如就系、是、喂。有良方，咁跟住好啦，拍完之后咧，可能佢话唔需要救灾，咁嗰啲人咪死咯。咁其实对于成件事嘅发展咧，系一 冇帮助嘅， 系直情系灾难性嘅结 错误啦，好老实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好啦，我哋可以去唱《酒池玉林一》先， 《酒池玉林一》唔该。 系啦，系啦。嗱，呢个就系当日咧，阿纣王咧就因为佢哋嘅错误政策又好啦，点、都好啦。其实佢哋临听之前咧，就其实咧可能佢哋同占卜有关，我唔知啊。不过我系咁推算啦，可能占卜佢要佢哋酒池玉林啦， 即系起一个咁嘅嘢咁样。 其实呢个唔系根据嘅， 但系我睇过一啲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咧，就讲话其实酒池玉林咧就系、是、当年有一只九尾狐啦，勾引啊纣王嘅时候咧、就设法讨呢个纣王欢心咧，就创造出嚟嘅。 呢、个应该系《封神榜》入边 系啦，《封神榜》里边嘅情节啦。咁样， 我哋去酒池玉林二啊， 酒池玉林二。 所以咧，哇！你阿纣王几伟大啫，所以咧，佢哋搞到咁咧， 系咪咁好打嘅咧？嗰阵时咧，纣王真系咁大只，两三个人咁高喎。 哦，咁啊，呢啲我谂系一啲 夸张咗， 夸张咗啫，系啦。我哋去埋第三幅精彩啲嘅俾大家睇啦。 系走似龙吟三啊！ 嗱，呢个咧，呢一个就真系正啦。嗱，你睇下成只林住啲走啊，即系意思就话佢哋将一啲好珍贵嘅物资咧，就拎嚟玩乐嘅。 系， 咁因为你 玩食物啦， 系啦，好翻翻嚟啊！睇呢张相都好似都讲唔到落去咁，突然间倾下倾个人，但好啦，讲埋九池玉林呢四个字先。啱啱同你一笔研究，我细个咧睇漫画咧，讲一啲纣王唔好嘅嘢嘅时候咧， 点样形容呢个词咧？ 就系咧喺个森林入边咧，就掘个窿，个窿咧就是、一个池塘咁样嘅，就全部都系酒嚟嘅， 就倒啲酒落去， 倒酒落去嘅，就游水嗰啲酒喺度。咁好啦，嗰、那个啲森林啲树咧就挂住一嚿嚿咧，烧好咗嘅肉，即系随时一攞啲肉就食得，跳落去游水咧，嗰啲饮啲水咧又系一啲酒嚟嘅。咁但系到我大过咗，我有另一番体会喎。 咁你觉得酒？就係、是、游水嘅酒都應該冇錯啦，係咪先？因為水同酒都係有個特性，就係可以浮起你 嘅 啦。咁肉咧應該就有另一個見解啦。 係啦，我見解就係頭先你大家睇嗰啲相咧，嗰啲 露點相啦， 係啦，啲肉咧其實啱啱嗰幅相咧係一個雕像嚟嘅，即係嗰啲應該立像嚟嘅，咁唔係真人嚟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咁、那個肉字咧應該就唔係食嗰啲肉咯，而係慾望嘅肉或者叫 性慾個肉，即係你平時好多嗰啲係咪 有啲啦，咁 男人。点都有啲 系啦，咁啊，就系、是、呢个肉咧，就变咗可能嗰度就好多酒饮啦，有啲食物啦，加上好多唔着衫嘅女人喺度啦，系啦， 咁咪所以咪玉林咧，因为一个女人企喺度咧，一条木柱，即系一棵树，咁你譬如一万个女人企喺度咧，唔着衫咧，咁就好似成个森林都系欲个即系一个 欲望 嘅森林啦， 系啦，系啦，好啦，咁我哋继续去咯，咁啦，好啦，咁其实商朝咧真系有啲，其实嗰阵时嘅占卜。学咧系，我觉得喺历史上面发展到都几鼎盛下嘅，鼎盛到咩地步咧？就系喺呢个佢有个能手叫姬昌。如果大家有睇呢个天子 漫画， 就知道佢系阿姬发嘅老豆。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周文王啦。咁啊，创立咗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传颂千古嘅一本书，叫做《易经》。 易经。系啦，而家都仲用紧嘅，我知道。 系啦，冇错啦。 仲有咧，其实我想讲下咧，就系、是、易经咧，你可以见到坊间嘅好多书咧，就话唔知易经教仔、易经什么创作、易经嘅股票都有嘅。 系啊系。 所以点解佢传颂千古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因为由占卜所嚟。 系啦，冇错啦。 咁占卜所嚟咧，佢可以符合任何范畴嘅。 系啦，你话升又得，地又得。 系。 你话讲你。你啱啱淡又得，点都得嘅。好啦，所以呢嗰个喺阿易经出现咗之后呢，其实唔只係得一本易经嘅，当日易经分三部分，一个呢叫做连山，一个叫归藏，仲有一个叫做周易。咁结果呢、就是、 周易好似仲听过。 係啦，係得周易呢一个呢存在緊嘅啫，其他嗰两个呢已经系消失咗。 失传咗 消失咗㗎啦。但一个周易呢就已经系占卜星 象。可以传颂千古啦。 係呀，好多用途啊，好多成学你话时解嗰啲教陣臭仔啊，教人成啊，股票。 任何范畴你都可以代入去。即以前系冇股票呢样嘢噶嘛，但系点解嗰阵，但系点解易经都可以套落去股票嗰样嘢咧？其实我之前咧有同阿荣少咧都研究过呢样嘢，就系因为佢讲嘅嘢咧太过笼统啊。 系啊， 因为你只要笼统嘅话咧，你就可以任意嗰个解说嘅人咧任意讲乜都得。 系啦，冇错啦，即系赢又得，输又得。 所以咧，佢可以传颂千古，就话你套落任何嘅范畴都得嘅话，你就可以传颂千古。 一个系啊， 但如果你讲得太过明确，太过确定嘅话咧，你嗰本书就冇可能传颂千古， 转唔到弯啊嘛。 系啦，佢冇得转弯噶嘛。 系啦，冇错啦。所以呢、這、一个即系都系一个中国嘅文化嘅典范啦，占卜到而家。好啦，咁我哋讲一讲咧，有啲历史上嘅例子就好特殊嘅，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占卜呢样嘢一路流传到而家咧都系咁盛行。去到春秋战国时代咧，大概公元前咧525年咧，有个例子就好搞笑啊，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是、吴国同埋楚国就有战争。咁佢哋咧就楚国就对峙咗好耐，隔住条江啊，吓隔条江对峙。咗好耐，咁跟住咧，阿楚国咧就啲人就谂住，喂，不如占一占卜佢啦，睇下 点样做， 睇下点样做好啦，个方向点啦。结果占卜出嚟嘅结果咧就系、是、退兵，冇 去， 系啦，你再打会输嘅咁啊。跟住好啦， 咁傳翻嚟軍營，咁軍營嗰啲將領就其實已經蠢蠢欲動，想打噶啦。佢話：咦，你話我哋唔得？唔係，我哋而家上個位置， 我覺得 OK 喎，咁樣。 我覺得冇問題，其實應該打贏，冇理由你一句話唔得就咩啊？唔打好啊！跟住咧，啲將領真係唔信，真係落去打，打吳國。結果咧，連吳國個嗰個將領咧都係俘虜咗嘅，連俘虜咗個吳國嘅主力戰艦啫嘛。即係嗰喺個江上面嘅戰爭咧，咁直情係大勝嘅，係楚國大勝。 Okay. 即係又證明咗一樣嘢就係、 是， 你唔好以為占卜一定弱，其實打仗嘅話係好多時，我哋啱啱同 Albert 都講啦，係講乜嘢啊？讲你嘅士气啦，你嘅士兵个作战战术啦，讲地形啦，补给物资啦，系一个 实力啦，要讲实 力，即系一个统筹上面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叫做科学化嘅嘢嚟。 冇错， 系啦。咁如果你净系信个占卜而唔去，咁你错失咗个战机咯。 系噶， 所以咧到最尾就系、是、都系啲信实际嘅嘢好啲。 系 啦，所以亦反映到出嚟咧，去到春秋时代咧，已经啲人唔信占卜噶啦，系啊， okay. 因为知道会濑嘢，系啦，系、啦，好啦，咁跟住我哋继续落去啦。咁占卜喺道具上边咧，中国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嘅。喂，我整粒骰仔嘅嚟睇下啦，好嘛？ 第一个人骨骰仔。 系啦，嗱，俾个骰仔人睇下先。好啦，咁其实咧，点解我会俾骰仔人哋睇咧？其实呢一个咧，亦系占卜嘅道具嚟嘅。而家大家见到呢个咧，应该就系人骨嘅骰仔啦，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啊睇欣赏下啦。咁除咗系骰仔之外，头先嘅龟板啦，同埋咧牛肩甲骨咧，都系 占卜 嘅嘢嘅。好啦，点解我哋会讲骰仔咧？骰仔到今时今日系演变咗成为乜嘢啊？ 赌具啦。最出名最出名嘅赌具啦， 系啦，识宝识中大话识乜叉都有佢份噶啦。 仲要系传咗去任何国家添，即系任何嘅地方，任何即系日本嗰边就你见跌个膊出嚟，啲女咁样摇啦，赌 神系嘛 先？ 我翻翻嚟先，系啦系啦。咁啊，我哋讲讲咯，系啦。咁其实骰仔呢样嘢咧，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喺五千年前嘅西亚已经有啦。咁啊，早期啦就唔系六面嘅，大家唔好误会以为六面骰，可能系讲紧嗰嚿骨头，嗰、嚿牛骨又好，人骨又好，可能系手指尾咁样，系一个锥体咁样。都有嘅，可能系四面啦，四面嘅锥体啦，或者系三面嘅锥体都有嘅，三角锥体 即系不平均嘅立体， 系啦，不平均立体，即系唔同嘅面嘅会有。 咁即系开出嘅结果都系任嗰条友嚟到演绎嘅啫。其实系咪先？好唔 fair 喎！其实 有个可能一面大啲嗰边咧，就系识要赢啫。跟住嗰两面咧，冇咁容易摘到嗰面就输，即系可能咁样啦。我唔知啦。 公就你赢字就你字公就你赢字就我输咁嗰啲系嘛？ 系咪都系你输嗰啲咧？系嘛？好啦，咁就以前就咁样用嘅。咁其实咧所以咧我哋所讲咧，而家所大家喺生活上边嘅嘢咧，其实离不开都系占卜嘅。咁下一次。我哋会详细讲有啲赌具咧，其实同占卜系有密切嘅关系噶。好啦，咁我哋继续讲咯。咁我哋咧再继续讲落去咧，咁古代嘅时候咧，慢慢演变啦。所以我哋讲紧已经有赌具啦吓。咁、其实古代嘅中国嘅赌博咧，系一个合法职业嚟嘅。 赌博合法职业，即系嗰啲窑式中嘅嗰啲叫咩啊？ 即系不如咁讲啦，赌方啦，我哋成日睇嗰啲咁嘅剧集咧，系、咪有快报？ 冇合片啦、即系点都会入去赌方里边打下交噶嘛。 系啊，跟住无端端摆低把刀咧，就买大嗰啲咁嘅衰嘢咧。 系啦， 跟住赌方出边就有快报写住咩大杀三方啊，或者系乜嘢嘅咁啊。咁啊喺个赌台度，通常最多喺张赌台上面见嘅系乜嘢？就系、是、骰盅、 骰盅、骰 宝咯，就系摇骰仔啦。所以咧，古代中国咧就好多。呢啲咁嘅遊戲咧，我哋嘅賭戲啦，咁樣嘅。咁大家如果有發覺咧，我哋嘅骰仔入邊咧，好多時咧一同埋四係紅色嘅。 我又冇乜留意四係紅色，我淨係記得一定係紅色。 係啦係啦，其實咧嘅考究都好多嘅，咁我哋唔喺度長談啦。不過咧呢一個咧就唔係一開始有，頭先大家睇嗰個人骨色咧，其實就冇嘅，冇個紅色喺度嘅。但係幾時開始有咧？就大概係唐元宗嘅時代咧，就將一同埋四咧就由咗紅色，可能一開容易睇啩。 可能系嘅，因为佢可能赌方咧唔会系个光源啊， 系啦， 唔系好似而家咁光猛噶嘛， 系 咯， 系啦，咁就系啦，仲有啲乜嘢咧？仲我哋有冇将翻摊啊望一望先？ 翻摊冇， 翻摊系啦，系啦， 有清翻摊， 系啦，我就想俾大家睇下啦， 系啦， 嗱，古代嘅赌博 真系大杀三方， 系啦，最正， 因为唔系大杀四方嘅咩？通常我听到系 冇错啦，你又讲中咗一样嘢，因为咧翻摊赌四边噶嘛。 咁大煞三方即系咧，做庄家嗰方咧，永远都系杀 赢乸晒咯， 系啦，即系杀你嗰四方， 就唔杀自己嘅， 唔杀自己嘅， 大 煞四方咪退埋自己，咁边个赢？咁变咗咧，嗰时翻摊咧，其实原名咧就叫做广摊，咁咧就系古代中国嘅南部嘅中，即系两广一带嘅赌博嚟嘅。咁其实系点玩法咧？大家都知噶啦，通常有啲咁嘅楼啊，或者有啲咁嘅蚕豆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嘢， 要攞个碗啦， 一粒粒嘅嘢啦，好翻翻嚟啊， 翻嚟先。 系啦，一粒粒嘅嘢啦，咁佢仲揾个碗吸住， 排满晒成张台嘅， 攞走咗先，将其他嗰啲拱走，跟住咧就将嗰碗入边嗰啲摊开，就揾支竹仔咧就 撩 四格四格四格四格咁撩，撩到最后个 number 咧，譬如有时一粒嘅时候 单定双咁样啦， 有时一粒，有时两粒，有时一粒四粒，咁一系一二三四嘅啫，咁就买唔同嘅数字咯，咁又可以买单买双买一二买一二三咩射沙门啊嗰啲咁啊买呢买角啊，嗰啲我唔考究啦，我哋今日唔考究紧入边嘅嘢，咁好啦，咁就 系 咁样。 其实咧，我好其实我有个疑问咧，想问。翻摊嘅嘢都好耐噶啦，就系咧，其实嗱，你一开始咧，你咪见到成扎一粒粒嘅嘢嘅，咁其实你嗰个碗一吸落去嗰下咧，其实系会唔会有啲人咧系眼明手快，好眼快，其实可以已经佢吸嗰下已经睇到嘅咧？ 所以咧，如果大家有睇以前阿许冠文嗰啲戏咧，有一个咧就去到揾青豆嚟做翻摊咧，突然间见到个数字唔啱，掠一粒落去，咁人哋睇唔到，其实系有啲咁嘅嘢噶，呢啲嘢出术之一啦，咁样嘅。 唔系啊，咁侧边啲人会唔会好眼快？ 我真系澳门度见过人哋倒翻摊啲阿叔。一吸落去，一攞出嚟，一开嗰刹那，我都仲未睇到入面点样分咧。分紧嘅时候咧，都分到都未有一半，佢哋已经知道结果。 知道结果走啦，咁样输咗走，咁样系啦，赢咧就立等收钱。 系啦，即系呢啲咪真系精彩咯。咁赌到咁样嘅话咧，真系不得了。 即系已经系专家噶 咯。系啦，好啦，我哋讲多一样嘢咧，我哋就去第二节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最多人赌嘅就系天狗。天狗我唔俾图大家睇啦，就中黑色狗狗啦，排狗啦，咁就。听闻咧就系呢个咧系宋徽宗嘅宣和牌演变而成嘅。咁好啦，头先同阿 Albert 倾偈啦，你就一讲打麻雀，你就讲马吊。 系啊，我真系沟乱嘅。 系啦，马吊嘅打法咧就有啲似以前嘅天狗，或者叫即系一嚿一嚿牌。嗱、 okay ， 有两种，天狗同牌狗系唔同嘅。不过我唔细讲啦。总之咧，宣和牌呢一样嘢演变而成嘅三十二只。咁其实咧，马吊系类似呢种玩法嘅，不过咧当然系有啲唔同啦。咁嗱，今节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去一去个 break 先，转头再翻嚟咧，再同大家讲咩叫烂赌人性啦。 转头见， 转头见。